鞭挞了无名为求高官厚禄而不惜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。在剧中，张俊玲扮演无名，罗慧琴扮演红龙女，石文明扮演袁仲，江红扮演小泉。 到此地， 到去天河水，惨遭雷击。 天河水， 活命之水，解救万民。 水在何处？ 就在宝瓶里。 何不侵入汉泉之中啊？ 只是一件。 哪一件？ 还须滴入天上人间之血。 天上血，人间血。 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，红龙他有了身孕啊，就不能去采药，要留在家里呀。 他一定要去，累坏了儿媳，娘可是不易。 是。 兄，小弟有一事请教兄长。 哦，贤弟请讲。 如今老母已有我妻陪伴，我想进京求官，兄长意为如何？ 贤弟呀， 若官如山，日月青山楼外楼，三篇文章铺锦绣，杂技后喜荣归，不得相离，美名千古 在愚兄之上，进京求官当与当。 兄长这句话，小弟我就放心了。 贤弟，仕途可险恶呀。贤弟， you 经纶满腹，我是终老山林。我倘若金榜得中，我定能福泽乡里，为黎民造福啊！ 泉儿吧， 泉儿。 天七尺男儿。 风吟赠你，风 到平南， 大人若想平步青云做高官，切莫优柔寡断呐、 啊！公公， 掂量掂量，何去何从？